三个月，每次只要15块钱，定量盒呢也就是半年装的。除了送大家一只24小时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之外呢，首次额外赠送给您一床5斤重的活毛被一床。9月15号厂家就要正式调价了，到时候每盒呢就上涨100块钱。 对， 所以不管是家庭的日常食用，还是中秋国庆的送礼，进口的野生海参最后的底价尝试机会，千万别错过。 是， 好了，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文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博望坡初次用兵，一把大火把夏侯惇10万人马给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哎呦，他败得这惨哦，10万人马是折损大半，夏侯惇只得是自服请罪。他吩咐人让把他捆上到曹丞相面前来请罪来，因为他在这儿立着军令状呢。到了门口，他往这儿一跪，于禁李典往他后边那儿一站，耷拉着个脑袋。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哎呦，太惨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靴子还剩一只了，胡子了去了不老少，眉毛也没了。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眼着毛都烧光了，怎么这么个模样了？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圆让，你这是怎么了？夏侯惇呢，差点哭了，启禀丞相，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刘备用孔明之计火烧了我的人马。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了。丞相，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吧，杀我是应该的，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呢、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我将全军覆灭。唉，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袁让啊，你自幼用兵，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你上这么个当，这说明你是骄敌了，欺敌者必败，你连用兵的起码常识都忘了。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于禁李典堪为大将，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没杀他。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是弟兄啊，一家子。曹操原来姓夏侯，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立过无数的战功啊，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放了夏侯惇之后啊，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用兵如神呢、这可怎么得了啊，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呢、 我先得把刘备灭了，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我再想抓他呀，哪儿抓去呀？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我就把他灭了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曹操打定主意了，吩咐一声，巨将升听。哎呦，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没敲这个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曹操秉正归坐，把令箭举起来，立功听了。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西野，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此人诡计多端，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伤了我很多的将校，此仇不能不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土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村夫诸葛，然后取荆襄，灭刘表，得江南，一统华夷。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张辽、张合在，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夏侯惇、夏侯渊，要参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夏侯惇，你必须要讲功折罪。遵令。他派于禁、李典为四路先锋帅，让大将许褚率3000铁甲军做先锋，留下荀彧守许都，自己是一路侠五路，亲率人马兵发新野，宅即日起兵。选定这起兵的日子是建安13年秋7月末丙午日，由许都出师，一道道将令传下去了，众将是按令而行。正在这时，有人高叫一声：“且慢，丞相今日不宜发兵。”哎呦，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这谁这么大的胆子？丞相传令，他敢出来阻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是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身着锦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朝靴。众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孔融、孔文举。哦，怪不得呢，跑去他呀，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丞相要发兵，他敢出来给拦住。曹丞相一看孔融，他把眉头一皱，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文举，老夫兴兵，你因何拦阻？孔融拱了拱手，啊，丞相，荆州刘表、新野刘备，他们都是汉室宗亲，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啊。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更有大江之险，根本取不得。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损兵折将，大失天下所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啪把虎胆一拍，文举此言差矣，那刘备数次侮辱老夫，已是我的心腹大患， 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孙权逆命与老夫争衡，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哪个敢出言再见，必斩三丈。说完了，咵，令旗往桌子上一摔，曹操转过围屏走了。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心说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嘛，换别人轻则一百皮鞭打着皮开肉绽，重则人头砍下悬挂高杆，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还在这说什么？这个人呢太狂妄了。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就都走了。孔融走出相府，仰天长叹，唉，无断性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孔融说这两句话他自己没注意，是脱口而出，可是他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孔融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啊？御史大夫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啊？御史大夫西律的。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专查弊病的，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他都可以弹劾。这位西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官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位西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就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吧。这西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西律大夫，所以这西律很恨他。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哦，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我得告诉丞相去。他就找曹操来，一进门，丞相，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话你就说吧。西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曹操这正生着气呢，这是孔融他说的吗？一点不错呀，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他不但说这个，丞相，他说过好些。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他都看着不顺溜。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为了多积存些粮食，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先打仗，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什么天上有个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喝酒叫酒德，说尧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成其为圣啊，您这戒酒不如戒荤，您说这是什么话？从表面上听来呢，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其实不是，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啊、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啊、少纳几房妻妾比戒酒强。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地贪色而倾国呀，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 对对对， 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您收到了没有？ 曹操一听收到了， 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哎呀， 丞相，什么呀？其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他在信中说，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之后，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啊，是赐给了周公，就是给了他弟弟了。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是他想着要，自己不太好意思，给了他弟弟，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啊，心如火焚。这个孔融啊，他太厉害了。曹操越听越恨孔融，真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这西律说到这儿就算可以了吧？他还觉得不够劲儿。丞相，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啊、哦，我怎么能不记得呀？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哎，那就是孔融指使的。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齐呀、啊，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还互相吹捧呢。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就是等于孔子，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就是孔子那大徒弟，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让他打着鼓骂您。那还不算，最近我听说了，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不过丞相，这个我还没查实呢，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您呐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说完了，西律走了，他走了，把曹操气得连饭都没吃。他越想越生气，嘿，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这个曹操啊，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那为什么没动手呢？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孔融呢不但名望大，而且才学也高，是博古通今呐、啊，天性聪明，四岁让梨嘛。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像什么诗啊、颂、碑文呐、啊、等等，写过好多呀。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孔子的后代啊，所以追随他的人呐、啊、特别多。不是说坐上客场满，尊中酒不空吗？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曹操啊，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可是没想到这位孔先生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尤其一沾这汉室宗亲的边，孔融就极力维护。他认为啊，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别人呢、啊、谁也不行。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那孔融更反感了。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所以他才没杀他。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曹操罢了三公，他是大权独揽呢、啊、他把崔琰、毛玠、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都是他的心腹人呢、啊，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可是呢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得荆襄，灭孙权，心里也不踏实，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杀了孔融，镇一镇那些俘虏， 这叫杀一儆百。曹操想到这儿，主意打定了，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这表文就写了八个字：孔融啊是伦理败坏，大逆不道。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沉尸三天，不许收尸，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把一些人都吓坏了。这曹操可真狠呐、啊，杀人如麻呀！孔融一个人有罪，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哎，封建统治者就这样。曹操杀了孔融之后，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然后是按时起兵，兵伐新野。这时候新野干什么呢？庆祝呢。自从博望托火烧夏侯惇十万人马之后，刘备是大获全胜，这将校一片沸腾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呐、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之时训练有素啊。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着两军阵前是有辱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儿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哎呦，糜竺先生来了，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鞭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嗯，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砸上来了。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怎么着？ 全砸上来了。 啊， 一定有人告诉他。 啊，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怎么着？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调开了？ 哎， 怎么调开了问？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哦，这样问的。 嗯，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嗯，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 烧饼油条。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哦，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嚯，那也嚼不动啊。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大哥二哥，嘿，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嗯，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 狗熊大象 全乱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春季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档的节目呢就是从这个季节，所以季节是一个特色我们讲了春天是什么季节特点，我们去养什么，夏天、秋天、冬天，这样我们一下来之后，在每一季的时候我们都去呵护，那么一年下来呀，五脏六腑都得了一个全面的这样的呵护方法，那就是按规律，按着自然的规律，按着我们生理的规律。 是的， 它是连续性的、连贯性的。比如我们这段要讲什么季节的变化，这个季节的变化比较大，那开始天气变凉，到了冬天季节气候又慢慢的热，热到了夏天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就在这样的季节环境生存生活活动，所以要了解这些情况。这段我们说了，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就阴阳的一个大变化。 对，只有了解了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我们才能去适应这个季节。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我们注意好了，也就是说三个字嘛，一个是呢防，一个是调，一个是治。在每一个季节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它明确了，在矛盾当中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的矛盾，而且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辩证施治啊。所以这段我们特别注意啊，肠胃脾胃，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规律，面对这个规律呢我们怎么着尽量不让它得病，所以呢你就必须得防范，有针对性的去防。 那么首先就要养好脾胃肠。 对啊，人为什么得病你要搞清楚，得病 用简洁的话来说，正气与邪气之间一个较量的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正气能够压住邪气，不会得病。 对， 如果你的正气不足， 那 那病 气邪 气 占了上风， 占上风， 那就肯定要会得病。 得病了，得病呢就有症状了，有症状你就痛苦了， 那就难受了， 难受了。我们知道，想不得病怎么办呢？增长人的正气，这是传统说，用现代话说呢，要增强免疫力。 对。 那么，作为正气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呀？那你正气的足不足？一个是先天，啊，就是你遗传呢，父母给的；那一方面就是后天。先天是什么？ 肾。 后天是什么？ 脾和胃。 实际上呢，那现代理解了，消化吸收。 就是整个这个消化 系 统。 啊，脾胃肠嘛，这我们就清楚了。这样把这个思路给大家捋得越捋越清， 越捋越细。 那就是说，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怎么抓这个脾胃啊？抓这个肠胃，民以食为天。说我现在吃的挺好，怎么还有病啊？那你得会吃，你只吃到你身体需要什么，你吃什么啊？你需要多少吃多少，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给补充。说这个呢，身体那没错了， 一句话就是合理膳食。 合理膳食，而且同时又给大家指出了误区。条件好了，按道理来说，我们的健康水平啊，以及和寿命应该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健康水平也好，寿命也好，应该得到同步的 提高 和增长。然而呢，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形成这吃出来的病啊，叫富贵病，有人说叫食源性疾病。核心是什么？一定要找出它的核心啊，把核心找出来了，见饭香不香，吃了消化不消化，消化吸收不吸收，吸收以后能不能供给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的啊这个营养来源，把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通过我们的生活也好，通过我们的调也好，养也好，啊，这个正气不就足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所以它就是很有逻辑性的。这些逻辑就是通过人们从疾病做斗争总结出来的，经过提炼的、凝缩的，把我们的体会再告知大家。那么说你能吃，那就是上口。你上口呢，你要把住上口。还有呢，打开下口，啊，摄取和排泄这两头，啊，我们要抓两头嘛，抓两头带中间的，啊，这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一种工作方法。 用到我们保健上呢，就是把住上口，打通下口。 没错，这两个一定要形成一个和谐配合的，应该非常的好，之间他们有生理的这个关系。同时也有病理方面的影响，你不接大便下口不通了，是不是影响上口啊？ 对，由于你下口的不通畅，肯定影响到这个上口。 所以人们往往关注的是这个吃摄取，下口的排泄往我们关心的不够。 只有那些便秘的人他深有感触，因为他由于排泄的不畅，几天不大便他都不敢吃，吃不下难受啊。 所以我们怎么去养生？首先你要把这些宏观上的东西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刚姚老师再一次提到这个便秘也好，腹泻也好，这是人的一个窍啊，这个窍不能堵，必须得通。 对，窍必须保持它的通畅。 哪个通啊？是内外都通的。 对， 一不通了，坏了，它会影响，首先影响了人的新陈代谢，那影响饮食啊，也影响了血液的生成， 是的， 营养的形成，啊，影响一系列很多。 因为你毒素排泄不出去，它就会影响新鲜的营养的供给。 对啊，新陈代谢嘛，推陈出新嘛。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而且告诉大家，被大小便啊困惑的人很多，五门功课这两门不及格的是不是很多？这样一步一步的捋下来了，我们说到这个大便。那么大便呢，是我们吃剩下的排泄的糟粕， 这些东西必须及时的排出体外啊！如果不排出体外，现代医学说得很清楚，你的大便一天滞留在体内，它所产生的毒素相当于抽一包烟的毒素。人们忙忙说一天不吃饭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但是一天不排大便， 很多人好像不这么关心。 没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呢？那就说明我们对这个认识的 不够， 不够。所以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把它讲深了，讲透了。那现代医学认为吸收哪儿吸收啊？是肠的吸收。当人们从胃里边吃进去，胃是什么？水谷之海，就是一个仓库啊。你通过嘴咀嚼，然后通过食道开始要进入我们的胃，进入我们胃呢，上面有一个门叫膨门，就是胃的上口。进到胃里之后，经过胃壁的摩擦舒服，到了我们不断的蠕动嘛，啊，到我们的胃下口是什么？下口叫幽门。在这个胃和这个肠有一块连接的十二指肠，在十二指肠这儿还有工作。在这时候呢要注入胆汁啊，胰腺的分泌也要注入啊，这个合成了以后然后进入我们小肠啊，你吃肉的呢你离不开这个胆汁啊，去消化它。你吃蛋白的东西呢，你这个胰啊分泌物啊，你在胃里呢主要是靠胃酸。通过我们这肠，我们这肠啊要接起来之后，相当于你自身人体的身高得六七倍，通过它的蠕动不断的吸收啊，都吸收好了，提取水分，剩下糟粕进入大肠阶段，那这样就排出去了。我们讲这个消化，讲这个脾胃肠啊，讲这大便啊，我们还要把这些知识给大家普及了。有人说，那你了解你自身吗？ 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自身。 我们这人呢就是一部精密的机器，和现代医学在研究啊，当你吃饭时候怎么吃，这里边就有学问。你吃饭的时候你首先要喝汤，要调动你的啊食欲感啊，目的在于什么呢？啊，刺激啊，提醒鼓动啊，我们这个胃准备战斗啊，迎接这食物啊，起到了这个有准备，急性调动起来了啊，生理的这个机能开始活跃起来，这时候啊你喝上汤那更好了。你再吃东西之后，既保护了胃壁，又分泌了消化液，再加上你嚼的要细致一点，一口饭要嚼30次啊，嚼30次啊，有人说得嚼32次，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细嚼慢咽，千万不要狼吞虎咽。很多年轻人啊，为什么得胃病？工作非常的紧张，放下工作就马上吃饭，那叫装饭了。你没有享受到吃饭那种美感，怎么会不得病？我们现在人类已经摸索出来了，怎么样就可以不得病？正气、免疫力，我们这都搞清楚了，那就是要吃得好，要有食欲感，要消化呀，消化要吸收啊。那怎么能够做到有食欲感，能消化的好，能吸收的好？现在就是我们要求也规范，而且呢，我们还要求什么？规范的是不是形成了数字化了？ 对， 是不是？一天要3顿饭，哎，每天要吃多少化水？碳合物，每天要喝几杯水，要吃多少油，要吃多少啊蛋白。 我们都已经细致到量化了， 就是 说每天吃多少这个碳水化合物啊， 嗯， 就是 碳水化合物就是谷物，就是粮食， 对，就是粮食 啊，馒头、米饭、大饼、主食， 对，每天吃6粮到1斤，吃多少蔬菜呢？也就是说，你吃多少定量的这个主食，就要吃多少副食。吃多少油啊？25克。多少食盐呢？也是5克食盐。 一般说是6克，是吧？如果你上了年纪又不出汗，没运动量，就是5克，是吧？你有肾病的，有高血压的，那你更要少。不要少量，就是 对， 告诉大家，就是这一块儿，就人们与疾病做斗争， 不断的在总结，人们在养生、在预防、在保健都有丰富的知识，这是关键，这是基础，这是重点。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就我们不容易得病。那正气足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这得病就是正不压邪。这个谈到消化了，消化有食道的原因，有胃的原因，有十二指肠的原因啊，有横结肠、降结肠，有盲肠啊、阑尾等等，哪一个环节都是一部机器的一个螺丝啊和零件啊，都要全面的呵护。但是里边的重点要抓两头，要合理的膳食。我们姚老师刚才说了，量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因为我们讲到便秘，跟这有关系没关系啊？ 太有关系了， 太有关系。那吃的太精了，大便就干了。你又吃的粗点了，吃点粗粮啊、粗菜啊、粗纤维的这些食物，你看大便怎么样？那明显就痛快多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也是啊。啊，有的人说喝水又少，不爱喝稀的，那你这人长得就不水灵。因为什么呢？人呢主要是水分呢，一般成年人含水含 70% 多吧，那么小孩呢含 80% 左右。所以这个喝水是吧，粗细干稀搭配，这些都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排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哎，李老师你好， 哈哈，你好，你好， 注意健康。 哎，谢谢，咱们交流交流啊。 啊，好， 哎，好， 我那个我就一直在 哦， 祥康产品和三不曲、五不操我都在做。 对，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说， 就是出虚汗。 哦。 不管是春夏秋冬黑天白天， 哎， 这汗呢简直没办法，特别是这两年太厉害了。 您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80。 哎呦嚯，我看您说话这底气还挺足的，是吧？挺足。嗯啊，这两年出汗越来越多。 原来呢也出汗， 也出， 但是没这么厉害。 哦、 就现在就晚上啊、 嗯， 躺下就出汗，这个热的热的不得了。完、了打开被子呢。又凉、 嗯、 盖上吧又热、 哎、 但是出完了虚汗吧、 嗯、 下边腿又凉点，腿也凉脚也凉，就从腰一下特别凉，上边呢就像后背就像至阳穴这像有个火盆似的、 嗯、 哎呀这么热。现在出汗出到什么，出到那个膝盖那了，腿也出汗了、 哦、 原来腿不出汗、 哦、 今年从夏天开始腿也出汗。 嗯， 所以我这心里头吧，我听讲过反正汗的心之液嘛，但检查呢也没什么大病，雌激素吧比别人低一半吧。 雌激素低。 我不知、 哦、 啊，我不知用什么方法调，因为大夫他不敢给我补充雌激素。 行，我们知道了。 啊。 你首先提的一个问题，其他情况都挺好吗？ 其他情况都还行。 首先呢，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定要定位定性，给自己的身体要定位定性。 嗯， 说一旦有了病以后，也要给自己的这个疾病定位定性。说您出现这个出汗，我们怎么去定位定性呢？第一句话，我得问您多大年纪？哎，你比如说，我们根据年龄，啊，特别女性朋友，她在更年期时候，哎，这个症状是非常的明显，明白了吧？说一问您都80了。你就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了，是不是、啊、那就如果你这样定就定错了。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你上边有汗，至阳穴发热，但是你脚下凉，是不是这样的？好了， 从那个臀部以下都凉的。 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上火下寒，这不就清楚了吧？ 是 哎，这就清楚了。我们这是定位，把它定性了，定位定性准确了以后，就说明呢我们的靶心找着了。 那就我们要瞄准好就放枪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放枪，你还得有战略战术，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是。 可能我讲起来，大家说你这不跟打仗一样吗？对，在古典书上和疾病做斗争就是一场战役，必须得认真，必须得严谨。好了，我们有个战争的原则方针，这个方针叫什么呢？叫引火归元。 引火归元。 哎，把这个四个字记住。你不是上面有火，下边有寒，怎么办呢？中医开药就难了，说给你去火吧，你下面凉；给你补火吧，你上边热。哎，所以呢，我把上面的火给它引下来，这不就成了吗？用你自身的热，上身的热来驱除什么呢？下身的寒，这一举两得了吧？ 啊， 这就行了。这个我们方针政策，目标明确，方法明确，那就是具体的方法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我如何引、 哎、如何引了，那就是我们呢一般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叫什么呢？就这个天门冬加上肉桂，天门冬十克，肉桂三克 啊。 上半身呢出了汗以后要伤气伤阴，天门冬呢就 口干舌燥嘛， 没错，这个就是补阴的，天门冬就是补阴的。我们冬啊有俩冬，有一个脉冬，有一个天门冬。这个呢，天门冬直接入肾，走肾经，这两个都是滋阴的。 啊， 你这个脉冬呢是走心肺的，哎，对肺都有好处。所以我们用的是天门冬十克。 天门冬十克。 肉桂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调料，肉桂。 啊，我知道了。 哎，三克，你经常啊用这个沏水喝就行了，沏水喝就行。 哦，是吗？ 哎，泡水喝就行了。哎，对对对， 太好了。 啊，对，嗯。这个另外，你这个至阳穴后背的至阳穴发热，发热说明呢，这一说啊，这阴阳的事儿，那就肯定考虑到我们的肾，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啊，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因为什么呢？肾主阴阳，肾呢主一身之阴，肾呢又主一身之阳，这说明什么呢？它属于我们阴阳不调当中的一个范畴。临床上有的人就是怕冷，怕冷发冷遇冷不舒服，病情加重，好了，这就叫阳虚。说我们呢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干鼻干，这叫阴虚。五心翻热，这叫阴虚。这就我们分得清楚了。你这个呢又有寒又有热，这就是、哎、是不是 难调？ 哎，好调，就是我们呢调不对。你像您这个，我们现成的药也有，桂附地黄丸，什么时候吃啊？ 地黄丸。 哎，冬天吃。 哦。 在出现的阴阳问题上，阳虚的，我们要呢，七分补阳，三分补阴；阴虚的，七分补阴，三分补阳。哎，还得掌握这个尺度。你说这药我吃了，我告诉你，丸药非常的慢，成药是慢。 明白了。 但是你吃一冬天，意思就不一样了，哎， 这个桂附地黄丸吃一冬天， 一冬天， 哎， 天一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吃， 哦， 一直吃到明年春天，而且我们年年吃，因为你是这个体质， 哦、 啊，最后你说我这个没这个症状了，我还告你还继续吃， 哎呦，谢谢，谢谢， 咱们把这个关键问题啊，通过我们今天交流能够讲清楚了，我也就放心了。 哎，好，谢谢。 你也就高兴了。 那李老师啊， 哎， 那个天门 肉桂 这个药，我是一直这么喝着还是怎么 着？哎，对，一直喝，一直喝。 不管春天、夏天、冬天都这么喝。 啊，没事的。 哦， 啊，没事。 太感谢了。 你就当水喝嘛，早晨呢， 哎， 早晨把它沏开了，沏开了以后焖上，焖上吃完饭以后半小时，你不就开始喝了吗？啊，对吧？ 就喝这一天。 哎，喝完了再怼上，喝完就怼上啊就行了。 哦。 另外还有注意的。说话也好，办事也好，动作也好，性格也好，千万不能急 啊, 啊！不能急， 哎，不能急。你比如说，你出汗了，这会儿呢急了，哎，你可以面壁，长出气，啊，找个啊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然后长出气，喘长气，这个气下、 哦、 火就下，明白了吧？ 可能就是因为一热呀，把衣服全脱了， 没错， 哎呀，热呀，高毛巾擦呀， 嗯，是， 毛巾都擦湿了。 别说您有这症状，没这症状，今年